世尊亦曾于楞伽山为大会等敷衍随意，敌外道等常说自然，我说因缘非彼境界。那么这一段文呢，是阿难尊者这个听了世尊前面八番开始之后，这又怀疑到这个世尊前几课所说的呢，好像是自然，但是佛说的万法总是给我们说的是因缘生法，主张一切法自然而有的是印度当时那些外道们。那么世尊在楞严会上所讲的这些道理，是不是违背了过去所说的宗旨呢？那么我们晓得佛是真实于真，佛决定没有妄人。那个哪个去接一电话，那么佛既然不忘人，何以前后所说互相抵触呢？这一个问题如果要不能圆满解决，当然这是于法生起怀疑，以一定成为障碍，明心见性的障碍。所以我呢就引起过去佛在楞伽山为大会菩萨那一些人说法的时候，那么这一桩事情呢就是楞伽经啊，楞伽经呢就是由地名而取的啊，在楞伽山所说的。楞伽是印度话，中国的意思叫不可住，这个地方呢太险了啊，太险要了，不是凡夫啊能够上得去啊。那么在古书记载说这个地方是就是现代的锡兰岛啊，那么锡兰岛也是佛教的圣地啊，楞伽山在锡兰岛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峭壁啊，那么现在要上去容易了，也有办法上去了，但从前这个峭壁是非常险的道理啊，尤其这个峭壁很高啊，要从底下爬上去确实是相当困难，所以当时说得有神通能够飞行才能够上得去啊，普通一般凡夫上得去的。那么那个地方是佛菩萨的道场啊，那么这个不可住地是凡夫没有法子上去啊，那个地方都是圣人。那么佛曾经在这个山顶说楞伽经，而楞伽会上的那一些当机者是以大会菩萨 有半成啊，所以他是楞伽经里面的代表人物啊。那么楞伽也是唯识里头重要的一部经典啊，它那个重要性呢仅次于解深密经啊，六经十一论里头啊，楞伽经这位是相当重要的啊。那么这部经不但是唯识里头是一部重要的经典，在禅宗也是一部重要经典啊，因为早期禅宗里面呢以楞伽印心啊，五祖以后才改用了金刚般若啊，以这个金刚经印心啊。那么大会既然是楞伽会上的当机菩萨啊，所以阿难尊者就特别提出来，这是引起确确实实是有据的啊，不是随便说的，是有证据的。四义就是差别之义啊，就是佛讲因缘，外道讲自然，自然与因缘当然是有差别。差别究竟在哪里呢？所以在此地要辨别佛法与外道，与其教义所不相同的地方，一定要辨别清楚。下面这个四句就是叙说外道的利益啊，他们所建立的大义，是比夷外道的。常说自然啊，外道所说的自然，大意是说内而心性，外而万物，都是自然而有的啊。这个自然注意要记住，就是没有因缘的，无因的，自然而然。那么换一句话说了，不必修了。这是一种若无因果废弃修正这一类的外道。往后这个两句，这是说楞严经啊，这个楞伽经，佛在楞伽会上讲的这个楞伽经，楞伽经里面就是破外道的，所以佛广说因缘，一切法有因有果，不但世间一切法有因有果，除世间一切法子也有因有果。那么诸位，我们虽然呢《法华经》还没有读到经文，《法华玄义》里面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，《坛经》里面六祖大师也讲得很清楚，《法华经》是一层教义呀，啊，它的宗旨是什么？因缘为宗啊，一大事因缘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的宗旨。可见的，究竟了义一乘法，还是因缘为宗啊。那么，我们也可以这么说。世尊示现成佛四十九年所讲的就是一大事因缘而已， 佛是广说因缘来破外道自然的邪见，因就是佛法一般所讲的清因，也叫做种子习气。缘是讲助缘，凡是能够帮助这个种子起现行的都叫做缘。因与缘给诸位说并不单纯，非常非常的复杂。如果我们冷静一点，仔细去观察观察，这个道理不难体会。为什么呢？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故啊，一个因不能生这么多果啊，一个果一定有一个因，那个果是无量无边的，那因缘当然也是无量无边啊。所以这个法界是无量因缘而成就的呀，不是那么很简单的。可是佛说法了，这个无量因缘就难说了，无从说起了。所以把无量因缘归纳为四大类，四缘生法啊，就是清因缘、作缘缘、无见缘、增上缘，这是归类，为了说话方便起见。这个里面不单单是那个正上缘很复杂啊，就是清因缘也相当复杂啊。那么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晓得，在佛法来看，我们从内说三乘根性，这是举例来说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。必须由过去式所种的种子根性，这个是因。过去生中要不修三乘的因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三乘佛法也不会接受的。这一世当中遇到三乘佛法而不反对啊，还能听得进去，那可见在过去生中啊，你一定有三乘佛法的种子啊。现在遇到三宝，遇到经典，遇到说法，哎，这就是外缘呢、啊。遇到缘呢、啊，把你里面三乘种子啊，又给引发起来，起现行了啊。你现在皈依三宝来学佛了。这就是信心啊。那么我们的种子啊，也就是所谓善根呐、啊，给诸位说非常深厚啊。若没有深厚的善根种子，在现前这一个时代，可以说是邪知邪见。 满了世间的这么一个时代啊，你还能闻正法，对于正法听的还有兴趣，这个实在不简单。那正是佛在《金刚经》里给我们所授记的啊，我们的善根啊，确确实实是过去生中千万亿佛所出种下的善根福德因缘，这一生才能遇到。那么三乘根性如是，六道一真庄严，无有一法不如是，法法如是啊！就拿植物来说，植物的种子是它的清净莲，土壤、肥料、阳光、人工都是它的增上缘。他要一切增上缘都具足了，才能够生芽、茁壮、开花结果。那么这就是证明了内外法必须有众缘和合，才能够现象，才能够结果。那么这个道理我难记得很清楚啊，楞伽会上啊佛说得很透彻。那么他今天的疑问呢，是在往常这些外道们讲自然，佛是用因缘来破他们，破这个外道自然的学说。当然以光南自己所证的境界啊，就是佛子所证的境界，决定不是外道他们所证的境界啊。你比如讲这个外道，这个自然之说从哪里来的呢？二十五地里的冥地来的，神魔来的，他认为这是自然。所以外道的实证只能够证到四禅天、四空天，误以为那个境界就是大涅槃的境界。大涅槃是不生不灭，永远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是他的误会。我们再看看底下，这是阿难疑问的地方说出来了，说我今观此觉性自然，非生非灭，远离一切虚妄颠倒是非因缘呢。佛今天在楞严会上常谈觉性，真如本性。那么这个地方讲的觉性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所谓十方显见的见性，确确实实见性不属于因缘。那阿难的毛病在哪？弄个自然出来的见性也不属于自然呐。所以观察说不属于因缘，对的，没错。他弄到个自然是好像是自然的，这就错了。 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先得把这个因缘自然的定义给诸位说说。何谓因缘呢？因缘是随缘随变。你看看拿植物来说，种子，这是因，种下去之后了，过了几天它发芽了，那个种子变了，变成芽了，那芽又生根了，种子看不见了，它会变的。随缘随变的是因缘，自然是什么呢？自然是不变不随缘的。譬如我们看一个石头，石头是自然，它永远就是石头，它不会变成别的花样的。那是不会变的。那么我们觉性呢？它随缘又不变，它不变又能随缘，这个妙了。因此，从不变随缘上来说，那不变是自然，那自然不变不随缘，它随缘，所以这个自然定义啊难不上去。随缘，那随缘随变，这是因缘，它随缘又不变，所以啊，因缘之说也安不上去。诸位必须要晓得，佛说法是无法可说啊！佛无有定法可说，佛无法可说，而是众生有病。佛所说的法呢，是治众生的病。因为当时外道普遍执着万法是自然的，这个病很深啊。因为啊，这个病呢，是外道他们修定，是他们亲证的境界。佛说因缘生法，是一副药啊，对治他那个毛病。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。那个药到病除了，果然有效了，那病除之后药也不要了。好，我一听有道理，这个是自然是错误的啊，那再执着个因缘又错了。病好了药也不能要了，这样才对呀。这也就是众生无始劫来的坚固习气，总是有执着，不执着这一头就要执着那一头，这是大毛病啊。那么我难在此地就实现了这个样子，所以他提出的问题来了：我今观此觉缘，观此这个觉心，这个我是我难自称啊。他今天温习揣摩观察这个觉缘见性，好像啊，跟外道所主张的自然是一样嘛，本来不加修正嘛，乃至染净、依正、生灭，通通都没有吗？一切都离吗？真是信受拈来无不皆是啊，所以他误会觉性自然啊。那么这从体上观察是这样，但是得作用啊，这作用随缘呢，能现万象，能随众缘。 文里面讲非生非灭，非生真如本性，原本就具足，万法具足啊，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华严经里面，原本就是圆满的啊，没有一丝毫欠缺，这是不生的意思。非灭是究竟不坏，换句话说，就是楞严经这一段里面所讲的常义。一真一体，所以能够远离一切虚妄颠倒。虚妄是说在真性里面无自无他，所以能够远离一切颠倒。这个意思就是遍满的意思。可见得阿难这一句就含的真如本性有恒常之意，永远不变的意思，有遍满，圆圆满满而没有欠缺，有这一点意思的。所以他说是非因缘呐，我常说因缘，这个是非是有怀疑啊，好像真如本性不是因缘所生的啊，不是因缘生发的。注意要记住，佛讲因缘生法，没讲因缘生真如，没有讲因缘生本性，没有。你查遍一切经，看看有没有看到这个佛讲因缘生见性，你看看有没有？没有。因缘生一切法，因缘不会生一切性的。涅槃没以不变为无常之因呐，足见变才是常因。那么此地是把变与常合成一个意思，所以阿难在这里迷了，以为是自然，他自己所说的这个意思，所说的这几句话，我们乍听呢好像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实际上阿难是只学会佛的言语，没有透彻佛的意趣，佛讲的道理他没有透彻，言语是学会了， 那么像这种情形，前面我们见到好多了，他也是引经据典跟佛去辩驳，您的话都不错，意思都搞走样子了。那么诸位想想，我南尊者当年在世尊会下为佛世界，一天到晚跟在佛的旁边，还执着佛的言语，没有搞清佛的意思。现在佛灭度三千年，我们拿到翻译的经本，说是不把佛的意思搞错，诸位想想，那不是容易事情啊，太难太难了。在佛的身边都把佛的话听错了，意思都听错了。那么我们要问呢，如何才能不错呢？这是大问题，这才是学佛最紧要的问题，怎么样才不错。实际上佛在一切经论里头，尤其是大乘经典，常常教给我们切实用根就不错了。我难跟在佛身边发生这样的错误，全用的是第六意识、第七识，所以跟在佛边也是常常犯错。你看我们六祖大师去佛一千多年，人家心里面干干净净，本来无一物，他没有一处是错误的。这是我们要晓得的。能把这个道理认清楚了，别说我们今天去佛三千年，去佛三万年、三十万年、三百万年，还给如来把手同行，没有一丝毫的隔碍呀，没有隔阂，没有障碍呀。心里面才有一无，那就千里万里了，就去佛远也。我难在此地实现的，他心里有无啊！一听说佛讲的这个，哎，马上就想着，哎，佛过去的哪里讲，怎么跟今天不一样啊？我难的毛病就是满肚皮的佛法。释迦牟尼佛无心说出来的，他全有心都收藏了，都入了他的仓库了。六祖大师是本来无一物啊，他那个仓库里物可太多了，法法具足啊，样样俱全了，病就生在这里。我们读经要懂这个意思啊，那么真者是不是真的如是呢？那不能说，那个本我们姑且不论它，它这是表演吗？表演我们就单就思想来说，单就它表演上来说，那它是这个样子。我们在此的是论即不论本，他表演的是凡夫，是用心一时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立心一时。 所以才有这些问题啊。这一些问题实际上呢是在我们问题啊，世性薄地凡夫，不能邪心一时，在如来面前闻法，就会有这么多疑惑，会有这么多障碍。那么这是从因缘那一边呢，又回到自然了，啊，表面上过错是在此地，啊，而阿难的意思在此地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简单的表明，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佛在楞严会上所讲的意趣啊，与世尊过去所讲的因缘生法，乍看起来呀，好像是相违背。那么此地所讲的这个意思呢，想一想啊，反而与那个外道自然所讲的道理很接近，啊，所以幕后啊提出来的他的这个疑惑是是非因缘。那么时至今日啊，不要说是外教了，佛教本身法师大德们对于佛的经论疑惑的地方就不少，啊，甚至于有怀疑佛经里面讲的大日如来 是太阳神，这差到哪里去了？啊，类似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时常听到啊，时常见到啊，我们心里要明了，啊，见到了诸位要记住，不要关机，可以给他解释再给他解释，不可以给他解释再一笑了之，啊，什么叫可以解释呢？解释他能接受，啊，这样的人能够解释，换句话说他还能虚心向学，啊，不过他的见解错误了，啊，这样人可教啊。如果他有坚固的执着，认为他那是对的，或者是故意歪曲的来破坏佛教，那你给他争论是枉然的，欲争无保，不如不给他争，啊，那么不给他争，也许诸位怀疑了，那任凭他的发展，那将来不是迷惑大众了吗？我们不给他去争，不与他去讲解，你在大众当中啊弘扬正法，大家眼睛都亮了，都有智慧了，自然能辨别邪正，这个是对的，啊，就像现在这个一贯道盛行，不必借一贯道这个目标给他攻击，正面发生冲突，啊，这样不好。佛法常说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啊，不与人争。啊，一贯道教化的是大众，我们也以正知正法来教化大众，这就行了吗？ 就好像美国两党竞选呢，老百姓自由选举嘛，你说你的好，他说他的好，大家看看究竟是哪个好，让他去选择，这个是对的。佛当年在世的时候并没有攻击这个外道那个外道，没有给人家打架，没有。如果要攻击，那这个佛教这一场战争比那个基督教百年战争恐怕打得还要激烈啊！佛法里头没有斗争，没有战争，可见的佛不与人争啊。那么经里面也有看到有些外教的首领，他到最后皈依佛了，那看看可教的，他虽然是外道的，他相信真理，只要你讲的确确实实是有道理，比我的高明，他就来皈依。还有一些是意气用事的，虽然晓得我不如你，我还是反对你，我还是说我的好，那就随他去了，我不需要相争了。那么像这种的气度，这样的雅量，我们要学。所以千万不可以所谓世人所讲的嫉恶如仇。佛法里头没有仇敌，只是外道魔王，佛眼睛里看到迷惑颠倒的佛，是一不是二啊。他给我画界限，我不给他画界限，就是没有界限，就不会有争执。凡是有争执的，两个都是一般高的呀，一样。所以诸位想想，你小时候在学校念书，你跟你的同学打架了，老师一处分，两个人一样处分。现在学校没体罚了，我念书的时候还罚跪、罚站。你两个人吵架打架去了，老师叫起来，两个人一起跪，一起站。没有什么哪个先动手，哪个后动手的，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两个人都不好，两个有一个好的就打不起来，很有道理。我们小的时候不服气，明明是我有理他们有理，为什么我也要处罚，对老师不服气？现在晓得老师处罚有道理，真的两个都没有。那么再看最后这一段，说于彼自然云何开示，不如群邪或真实性妙觉明心。那么这一句非常之好，我呢可见的他自己怀疑，虽然怀疑，知道佛所说的一定是正确的，佛没有妄语，佛绝对不会前后颠倒，当然是自己见理不真所以才提出这个问题，求佛开示，不让我们自己误入歧途。第一句，这是陈前面的文，似乎与外道自然的说法相同。那么又无相啊，是佛所讲的因缘这个道理，就是与因缘道理似乎不大相合，反而与外道自然的有点相同。那么这样一来，佛法所建立万法因缘生的宗旨，究竟与外道这个自然比较比较，哪个对哪一个不对？ 所以说云何开示啊，我们要怎样来说明来讨论这个问题呢？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，不是个小问题啊，怕的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。